喜马拉雅出品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第195集。 帝子元醒了，决战前日，帝子元竟然毫无预兆地醒了，这叫幸福来得实在有点太突然。回廊上的两人一下子没回过神，盯着帝子元，半晌没出声。 怎么，寒夜让温硕带走了本侯80000大军，本侯连问一句的资格都没有？ 帝子元倚在门边，眼微微上挑，看着吉利的眼底带着淡淡的威压。吉利端着药盅的手一抖，腿一软，半跪于地。 吉利不敢。 吉利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直到帝子元踩着黑纹鎏金长靴走到他面前。沉木托盘上的药盅被一双修长的手端走，他听见药盖被人揭开，干苦的药味弥漫在院子里。帝子元将药一饮而尽，把药盅拿在手里把玩。 说吧，寒夜到底有什么打算？他把你留在本侯身边，难道还真只是为了每日给本侯端药送茶不成？ 听见帝子元此话，处在一旁的长青不由得一愣，望向吉利的神情带了点微妙。他还真以为这个脾气倔强又张牙舞爪的小太监被派来，也就是端端茶、倒倒药什么的。却不想帝子元话音落定，吉利已经站起了身，他神色一正，从怀里掏出一封信，恭恭敬敬递到帝子元面前。 侯君，这是殿下的旨意。 这话一出，帝子元眉毛一挑，眼底的讶异显而易见。自他恢复帝子元的身份后，寒夜对他还从未用过旨意二字。他接过信展开，神情渐渐凝重，抬眼看向吉利。 太子让本侯统领三军攻下君县城。 是，侯君，您在虎啸山里受伤太重，殿下决定代替您留守邺城。半个月前，殿下已调令归西将军前往山南城和温硕公子会合。奴才临行前，殿下有吩咐，若侯君您在决战前醒来，便让我将此信交与侯君。侯君不用担心，调令三军的虎符殿下已经交给了温硕公子，如今小公子正在山南城等您。 那邺城呢？他让温硕带走80000帝家军驰援山南，邺城只剩下50000残兵守城。就算寒夜他手眼通天，难道还能以一己之躯抵挡县运换120000虎狼之师不成？ 帝子元神色冷下，把寒夜的密信揉成一团扔在地上，一脚踩过，苍白的面色泛出大病未愈的潮红，眼底的怒意澎湃而出。 他想做什么？他逞什么英雄？他要当第二个安宁不成？长青，备马，点齐城中剩余兵士，随我即刻北上，修书给温硕，让他调30000兵力驰援邺城。 帝子元说着抬步就朝院外走，他足下生风，拦都拦不住。若不是吉利有准宗师的武力境界，怕是已经被帝子元这股骇人的气势逼得溃不成军。他连走两步，堪堪压下心神，急忙拦住帝子元。 侯君息怒，侯君留步。侯君，殿下调了姚水城唐石将军的60000大军去邺城。 唐石？寒夜调了姚水城的大军？ 是，殿下已修书去往姚水城，向唐将军言明戍守邺城的是殿下自己，并令唐将军领兵驰援。 唐石是嘉宁帝的人，他不会调兵救援我，却一定不敢怠慢寒夜的生死。 侯君，临行前殿下让我给您带句话。 说。 殿下让奴才转告您，邺城里不仅有院书将军，还有50000守兵和30000大境百姓，他不会把这80000人的性命当儿戏。殿下说他会守住邺城，把北秦人从云景城内驱逐出去，只愿侯君您能以大局为重，前往山南城接掌三军。侯君，殿下让我问您，可还记得数月前在青南城和他的约定？殿下言他必不负当初所约，也请侯君守诺，夺回君县城，以全他和施老将军的师徒之意。 三个月前，寒夜在青南城和帝子元约定，这场战争结束之时，绝不让君县、云景两城留在北秦之手。 唐石当真领兵去了邺城。若唐石已领军前往，寒夜便有和县玉焕一战的兵力。 邺城之位也可解，待我拿下郡县城再去驰援也不算迟。 事关邺城安危，殿下生死，吉利不敢妄言。只是此事事关重大，唐氏将军北上会造成东部守军减弱。殿下有吩咐，除了侯君，任何人都不能告诉。侯君，再有一日就是郡县城决战之期，此去山南城尚有百里，非一日不可达。 他既代替我戍守邺城夺回云锦，那本侯便替他拿回郡县。长青，备马，即刻启程前往郡县城。 是。 一刻之后，一队人马出青南城，一路向北而去。弟子元一骑当先，他银白的盔甲沐浴在阳光下，折射出耀眼又霸道的光芒。铁骑踏过青南城，弟子元握住缰绳，抬眼望向青南城下埋着80000帝家军的巨大坟冢。又是一年寒冬过去，当年的累累白骨如今已化作腐朽，不屈的帝家旌旗也早已深埋地底。岁月的年轮把当年那段卑劣无比的历史掩埋在这座大山深处。安宁的墓碑矗立在帝家军的坟冢旁，安静而执着地守候着。历经无数道战火的百年城池在弟子元身后耸立。这一刻，他突然明白一年前安宁选择长眠于此的真正原因。或许直到那场战争的最后一刻，安宁不是不可以活，只是他选择了战死在青南山，亡于疆场。那时的安宁，以一个大晋公主的血性和鲜血，在向帝家请罪，为韩家救赎。北风呼啸而过，弟子元眼底莫名染上失意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无比孤单地走在这条复仇的道路上，他从来没有想过，当年那场劫难毁掉的不只是他弟子元的一生，韩烨和安宁又何尝不是？他们陪自己走在这场十年仇怨的轮回里，从未远离。 你问我究竟想要什么？天下、权位、人心，都不是。这世上，我只求你一个弟子元。 韩烨在他耳边低喃的话语言犹在耳。他始终没有看透那个人，他有太多的疑惑要去解开。待这场战争结束，他会去见韩烨的，所有的一切他都会亲手找到答案。或许他执着了十年的死局会有解开的一天。他是弟子元，他能背负一族之冤孑然前行十年，他能执掌三军，手握朝堂乾坤，他连江山都可以颠覆，这盘死局他为何不能解？ 这世上只有一个安宁就够了。 第二日清晨，弟子元一行抵达青南城，此时距离军县决战之期不足12个时辰。与此同时，云景城城主府，鲜于焕决定两日后攻打邺城，故将一众副将召于府内设宴。大堂上，鲜于焕一身戎装坐于首席，他身后挂着巨大的西北行军图。鲜于焕在北秦军中威望极高，即便是德王一派的弩号领着50000大军前来驰援，在他的宴席上也只敢抱着酒坛嬉笑怒骂，不敢多言朝堂是非半句。饮酒作乐到一半，弩号帐中侍卫匆匆走近，在他耳边小声禀告了几句： 将军。 不知听到了什么，弩号脸色一变，眼底的讶异狂喜一闪而逝。他朝四周看了一眼，见无人察觉，老神在在地朝侍卫摆手，让他尽快退下。 慢着。 那侍卫退出大堂之际，鲜于焕突然发声喝住了那人离开，大堂内陡然安静下来。 弩号，这是你帐中亲卫？ 弩号神情一凝， 他放下手中酒坛，抹了一把胡子上的残酒，看向高座之上的鲜鱼焕，笑道： 元帅好眼力，这的确是我帐中武士。 本帅的宴席从来都是副将之下不得入宴，他来做什么？ 平时一个武士的进出绝对不会让老谋深算的鲜鱼焕发难，只是如今乃决战前夕，刚才弩号面上的神情他看在眼底，自然不能放过任何隐患。 不过是我帐下的一些琐碎事，哪里值得元帅亲自过问，还不快退下。 弩号，这是本帅的宴席，他来或去，还轮不到你替本帅做主。 末将不敢。 弩号，说，此人入席究竟所为何事？此战事关重大，本帅绝不允许出一丝纰漏。弩号，瞒军情而不报，即便将来有德王责难，本帅也可依军法将你立斩于此。 瞒军情而不报，难道鲜鱼焕已经知道了？ 他在心里思索了一番，终究敌不过鲜鱼焕的威慑，垂手躬声道： 元帅，末将帐下探子来报，说如今在邺城里守城的不是晋安侯军弟子元，而是那大晋太子韩烨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